有一位威严的大妈这么写的：谁的床单给你收进来晒出去，收进来晒出去，你是要是不要，不要了你就说一声，回来晚别敲门。 那我不是不让翻窗户吗？ 就是说你怎么老回来晚呢？又是你啊，你搞音乐的，你们这晚上不睡觉啊？ 晚上出去挣钱呢。 多大点儿就挣钱了啊？ 有演出， 第二天上不上学了？ 是不是给您买水果？ 哪个老师带你们呀？啊，有水果啊？ 我给您带东西。 下回注意啊，也是为你好。 是是是。 有没有那种感觉？你大妈已不是当年的大妈，你大爷永远是你大爷的感觉。当然，在这里，我觉得咱们回顾这么多啊，尽管说有的时候你们被点名的批评、训斥，当头的棒喝。 小花经常是被统一的批评， 但是我觉得咱们还是要祝福那些可爱的宿管阿姨和宿管大爷，他们毕竟是为了咱们的健康、咱们的学业，为了咱们整体发展成长好，才说了那么些个有趣的话。 看现在他们两鬓都已经斑白了吧， 咱们也祝他们身体健康啊， 万事如意。 那个 早生贵子就不合适了。 吉祥如意啊， 吉庆有余。 SOHO 望京三里屯， 北京的声音，北京人的情怀。不管你人在哪儿，这儿是你的家。娱乐七十二变，恭候您。 小院门前往来忙， 李家短来张家长， 街里街坊亲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快乐大街酒吧里，哟，要桌麻 呢，练签名呢， 干嘛、认为自己能火？嘿，我觉得你写的字不是练刻戳子，这挂号信还能领， 容易伤到手。 再说你们俩容易伤着嘴， 你看看， 签有人找你签吗？ 没有啊。 那就放心了。 我觉得会的。你看那个派出所那小吴，最近老找他签字，这对吗？你看是属实吗？签一下吧，都会找他的啊。 是不是？ 这么一说吧，小朱，就是如果你火，你那个字儿就像那个笔画都拆开写， 对， 都有人认识你， 写的跟猪猪爬似的，都没人嫌弃你。 哎。你就写的都不像字儿， 画俩瞎猫 蜘蛛爬须子似的，写的跟这都没有人。 你等会儿什么字能写跟须子似的？除了须字以外， 全是毛字。 他那意思就说我写的就是跟虾米须子、老玉米须子似的，山药须子似的，十能八叉。 对，但是一旦你火了，真的没有人特别在意这个。可是如果你不火啊，你就把这个字儿写的跟。字儿， 对，说这什么不认识 啊？谁呀？ 真是，小柱， 你看，哎，我刚想起来，今天你们俩干嘛呀？通缉我怎么了？我是有什么缺点，有什么短儿，让你们给逮着了？ 希望你小好，知道吗？因为最近净听说这个犯罪的信息呀、啊。 嗯。 这我跟你说，你得多注意。 你不会是模仿 我的什么呀？犯罪的信息？ 你不会再模仿别人的签名吧？ 没有。 现在信用卡可是用签名就可以透钱。 哎呦，这叫诈骗罪吧？那完事儿签的还签自己的？警察说属实吗？还签自己的？ 你甭以为这好像好玩似的 啊！ 抓起来你就老实了。 真是，到时候哭都来不及。 关大铁笼子里，天天喂你萝卜，你就老实了。 关笼子里，天天喂萝卜。 这哪个派出所政这政策？ 拿我当羊养活是吧？ 不，非得拿你当猴养活，还卖票吗？ 看看有没有节目了。 不是小花，我怎么听着不像是犯罪逮起来了，像让马戏团从艺去了。 马戏团从艺， 我跟你说，有的时候这个犯罪分子也是很可恶很可笑的，事情说起来跟笑话似的。 对， 但是这个性质还是非常严肃的。 哎，什么事儿？ 这不是有一位了啊，连续去平房偷东西，入室盗窃数起，米面油盐包括现金都偷。 他偷的是粮店 不宅。案发之后，咱们这个警方抽取了刑侦。 咱们这个警方说的，你跟警方怪近乎的。 哎，抽取了八大队啊！ 什么队？ 八大队？我怎么像听着密云有八大碗儿？ 对呀、啊，然后京剧有八大锤， 还八扇屏呢，还八大队啊！新干的警力成立了专案组，全力侦破。因为天天你说缺米、缺油、缺面、缺盐， 还得让他给偷走。 警方压力很大呀、啊，听那几位端着碗坐进门口。

你上一世是什么时候摇的？ 听说您都差不多要求签去了，是吧？ 啊，都开始封建迷信了。 可别这样， 找老道，你这玩意儿管用吗？ 瞎花钱。 那也花钱。那你听我的，汤姆，你不如攒着点干别的事。 他真不重，等车用，他真着急呀。你有车？杰森，你有车吗？ 哎，我跟你说，我还真有一辆车，下手早。想当年买的时候，一开始车不好，可谁知道现在这号可值了老钱了。 真是的，把你那车过户给我吧。 那你得先嫁给我。 按说呢，你们俩的这遭遇我也是了解的。 不是琳达，你说这话好像你很幸运似的， 是的。就是在昨天下午的时间，嗨，我也就是随手那么一抽，随手那么一摇。 不是，你听我说啊，这摇号是有固定日子的，这跟那抽奖不一样，不是扔里头啪一转就出来了。你摇什么了？你告诉我。 他摇了摇脑袋，晃晕了时候看的。 哎，昨天几号来的？ 昨天几号？二。 确实是。 我就是公布了嘛，就有我呀。 就公布你一人的号。 好呀，好多呢。这一次呢， 三围身高。 什么呀？别老说这个，讨厌不讨厌呢？就是摇号中签率确实创新低，600多人抢一个。 对。 我呀，其实真没有说想抢，我就瞎闹瞎玩。你给我开，我还不愿意开。 嘿，那就把指标让给我吧。 可是既然拿到指标了吧，我也不能让他空着呀。 不让。 我给一个非亲非故的，我有病啊。 你跟他非亲不行， 那我也乐意才行啊。但可真是我呀，真没做好心理准备，不想 这要什么心理准备，中签了要什么心理准备。 我还真不乐意，就是说我这习惯有些准备在做件事儿，这么猛。 那你当初参加的干嘛是？ 玩心太重。 这叫什么？说便宜话。 哎呀，卖乖， 让咱们听完咱们扎心，他痛快嘴。 你听我说，他要糟心也是你扎心，因为我有一个， 才抽一回就抽中了。你说这中签率600，不是说600多人才一个吗？怎么那么快到我了？ 他叫一抽即中，听我的，你要真不乐意要，可以过6个月自动作废。 我当然也不是不乐意啊。 你看看， 抽中了以后呢，就说事情到了，对吧？你就面对。 听着不像是好事儿、哈。 对啊，我就好像她怀孕了似的。 我是迎难而上的那种人，再难的题放 到我这有什么可难的？你怎么上的？我听 你不得买车吧？ 对， 你得挑色吧？香水你甜不甜？里边挂饰要鸭子的还小猫的？ 这难吗？ 哎呀，你不知道我选择可有障碍了，红车还是蓝车呢？ 给你买个马车行不行？你把那指标让给我行不行？ 我跟你说， 哎，那哪成啊？ 这个国家的法律规定不许让，想让也让不了。 除非咱们俩，可又不可能。说实话，你对我并不是，但我实在不愿。 什么事儿啊？ 像我这样的人，怎么会一抽就抽中了呢？ 哎，就说， 而且我最近刚谈了恋爱，说的话情场得意。 等会儿刚谈完恋爱， 刚谈了恋爱。那说情场得意的话，那这个抽场应该 没有这么句话的。抽场， 哎呦，这方面就应该弱点，谁知道呀？ 可江那边是离了呗。 呦，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啊！我跟你说，操。 他这个是头一回就抽中，你是抽了40多回是吧？ 24回。 24回，真不容易。你这是还没抽中，还坚持，还得坚持。其实我也抽着呢，你知道吗？我就是最近不 懂。你有车怎么还要抽啊？ 哎呦，你不知道啊。 打开呀、 啊。哎，这是一个方面，而且今后你得为这结婚做准备啊。有了媳妇儿，你这到时候这车得两辆啊，对吧？ 他现在谈的恋爱，你知道哪上班吗？门头沟。 谈的恋爱哪上班？我都没听说这么句话。 你 要说我这对象哪上班都行，这恋爱还在哪上班啊？ 又激动了激动，因为你难得谈一次，就是 谁难得谈一次？ 他那朋友在哪上班呢？门头沟。他哪上班呢？通县。可不得买两辆车。 门头沟到通州好像一点都不远， 是有地铁。不是我，而且今后这个限制会越来越多，所以我先摇着。我是上半年开始摇的，这才摇了3-4回。这我也感觉到难，你没摇之前没这么想，现在一摇上发现真难中。昨儿这日子你看了哈，我还没看呢，我也看我那怎么样吧。哟， 中啦！ 还真是。 你不会吧？ 我有事，你会，为什么我就不会？ 你在 这不是写着的吗？明明，哎，不是怎么了？ 不，他们别往心里去，你继续努力，我真是中了，你这我也没做好思想准备，我有一车，我买什么颜色的不重要，我先买一个二手便宜的，先占上这坑。 那也不能没色啊。 哎、没色啊，那是酱油放少了 啊。你说这话走过脑子吗？ 那要是水晶的，哎，坐南瓜车到那儿穿高跟鞋去。 知道他们这是往心里去了，真的，你要不然你看看你那重没重？ 你洗手去。回来再摸， 对， 我啊， 你换一位置，你把脑勺冲这头，你再抽一回。 我脑勺冲这头，我抽什么？我抽啊，那不请等着找抽呢吗？还脑勺？我也点开这个，北京市小客车指标调控管理办公室。 办公室？你点开办公室干嘛呀？你下班了都一会儿。 给反应反应，这抽不着啊，693/1呀、啊。 我就想问你，真等着用车吗？ 这那可不。 哎，要不然你换一工作，你弄一出租干干，你马上就有车了。 又能挣钱， 还不限号呢。对，你还不用因为选什么色而苦恼。 柿子树下的棋盘，胡同里传来叫卖，街边举着糖葫芦， 糖砖儿，大糖， 家门口的副食店，北京的声音，北京人的情怀，北京城里的故事说不尽。不管你人在哪儿，这儿是你的家，这儿的生活在继续。娱乐七十二变，小底英宁王大磊恭候您。 街酒吧里，哎，小柱大磊，如果说啊，有一天你有孩子了， 哎呦，那天我得多大岁数？ 你赶得上，赶得上。 你这话说的，我怎么就赶不上了呢？ 如果小柱有孩子了，小柱会不会是那种就天天抱着孩子出来给人看啊？ 我 他天天拿孩子给人看，证明这是自己的， 不是证明，他是开心。你看我的孩子，我长得像不像我吗？ 还是不像你媳妇儿？ 对呀、啊，我和人聊天干嘛老用疑问句？ 像我吗？你看像吗？ 还是像他妈呀？像我一些，当每个父母都希望 像他妈一些，还是像你一些？你 像你，你那会儿是已经爸爸了， 已经爸爸。 就是父母的心情，就是刚有孩子啊，总是觉得很欣喜的 啊，对啊， 初为人父人母那种新鲜劲儿还没过，太好玩了，怎么这么逗啊这个，然后拍一照，给孩子各种打扮，把你小时候戴的那帽子呀给他戴上， 那还打扮呢， 给他穿校服， 哎呦，那么点孩子穿校服， 哪有那么小号的呀？ 现在不是给小孩有那种叫趣味童装拍摄吗？穿小青蛙的衣服，小蜜蜂，啊、就是那触角。 他孩子就是各种各样的动物，是小蛤蟆、小蜜蜂。 然后完了以后看给人家看，你看晒在朋友圈了，好 看吗？你看这蛤蟆就是我孩子，那蜜蜂就是我孩子。 怎么不点赞呢？孙奶奶点没点呀？ 孙奶奶， 孙奶奶。 哦、他有儿子，孙奶奶还在呢。 都在，都在。 孙奶奶100多了。 这个黄大爷怎么不点呢？小花怎么还不点呀？ 很有可能，因为小柱啊，从小就受 孩子。 哎呦， 不是这一点，是 哪来这么一句 关爱的缺失，就没被人重视过。好不容易因为这孩子被人重视了，所以他一定希望别人，哎呦，给我 那人家没法不重视我，我买出卖，这是我孩子吗？那不得重视我吗？ 对，还得说传他闲话。 不，咱们街坊多善良啊，肯定当着面。 对，当面不能说。 当面说是孩 子，是可爱，真可爱。 对对对， 你看长得像小柱吗？两个粗眉毛，又黑又浓，然后眼睫毛猴长猴长的。 眼睫毛 猴长猴长的，但是眼睛并不大，哎，挺有意思。 小眼睛大睫毛。 小柱肯定各个角度给孩子拍，眼睫毛拍一个，大眉毛拍一个。 那光拍出这俩地方，看不出是个孩子。 把自己眉毛也拍出来。就是小猪也是很欣喜的，到处跟别人说我有孩子喽，今天不能吃饭了啊，因为我有孩子。 不能吃饭了哟，这孩子消费太高了。 今天不能聚餐了，这儿我不去了，不去了，因为我有孩子了。 啊，你说这个精力放这上面，我以为孩子消耗太多，没钱吃饭了。 怪我没有表达清楚啊，同学聚会今天不去了啊，我有孩子喽，找你唱歌。 不去了，有孩子了。 这孩子也够耽误事的。 有孩子了，人家还得说呢，哎呦小柱，这是他有孩子了，这是他有病了，整天神神叨叨，就这一句， 然后就是变成了一个晒娃狂魔。 嘿，晒娃狂魔，这听着真新鲜，这名词。 这是国外的妖精啊，这是国内的妖精啊。 就是有这么一路人呗，就是特别爱给那些没结婚没孩子的看，看，这是我老婆，而这个孩子 了。啊，这个不用他说，从大小个儿就能分出来。谁能把孩子跟媳妇儿弄混了啊？ 孩子摊长。 其实也不是有意给那些朋友晒的。 王大来看他手机。 要变形。 好家伙，咔吧拉叉，恨不得把自己的手机撅了。 我问你什么呀？这孩子又像你又不像我。 哎呀， 他都啊。我怎么还 什么呀？ 他当年混得不如我呀。 你孩子都这么大了 啊？ 不管怎么说呢，就是看着孩子成长，就是这颗心呢，大家理解啊，愿意把孩子每个瞬间啊给大家分享出来。 哎， 当然别人愿不愿意看呢，这东西确实不能强求。 朋友圈爱看不看， 对，你不能按着人家脑袋说看完就走。 按人脑袋在么呢？ 拿手枪顶后腰。 从那些朋友来讲，说每天刷屏，你明白的意思吧？就是扫来扫去都是你娃娃的各种的这个趴着呀、撅着呀， 撅着就别照了， 怎么都是背面朝上？ 还没学会翻身呢， 那也是正面朝上啊， 就刚会爬的状态呀。看着人可能心理状态是千差万别的啊。 怎么了？ 就是咱们有一些朋友晒娃的这个疯狂度，确实就可以达到狂魔了。因为这孩子随着长大，你可晒的题材也是很多的。那到他大了以后，学什么这个那个的得晒吧，抓个小蜜蜂、小长虫，这都得晒吧。 对。那我觉得最近晒的最火的还得是王大磊他爸爸，在微博朋友圈里边晒王大磊的照片，还底下留着言：“谁要是看见，把他给我领家了。” 寻人启事。 当然了，这件事呢，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啊。有孩子的心理和没有孩子的这些人的心理肯定是不一样的。像咱们葫芦人就说了，国人不喜欢朋友圈里晒孩子秀恩爱，有一部分原因是见不得别人好。 什么跟什么？ 别人好，葫芦嘴里肯定有东西。 他也是犹豫啊，是不是啊？ 他就 有点犹豫， 他就好不了。 小娘呢，他就说了，我最讨厌朋友圈里给孩子点赞攀比的，有些地方还推波助澜，我认为这恰恰是助长他们的攀比。 这跟孩子好像没什么关系， 不是？ 那家长这么做的不是会影响到孩子吗？就是意思 小孩见面得聊啊，你有几个赞啊？那儿说的我有350个赞，那儿我说我有410赞。 我记得小时候见面都是问你有几个旋儿啊，你现在问赞了。 对，现在问一问王大磊的儿子，你有几个赞？我就一个赞。 那你背一个呀？ 嚯，文章啊！ 小李、英宁、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time！ 一阳温泉。小丽，不一起泡温泉呗？ 哎呦喂，瞧瞧你，大周末都不让人休息，还得陪着你泡温泉。 什么叫陪我泡温泉呀？哎，你不有新男朋友了吗？ 谁踩上尾巴了吧？ 哎，你真太不讲话了。这种事第一时间不告诉我，我还是从球球那儿听到的。 就是他嘴快，现在呀、他还在我。 那你们俩了，那怪谁呀？ 你别这么一股子一股子的，我告诉你啊，现在还没完全答应他呢，他还在考验阶段呢，你得祝福我。 我当然祝福你了，咱俩不撞型，咱俩喜欢的男生类型不一样。小学时候我选班长，你选咱班最后一名；初中的时候我选咱班长，你选咱班最后一名。大学时候我选班长，你也咱们再有一名。上班了以后吧，咱俩不在一单位。 合着我到哪儿都喜欢最后一名，你总是喜欢那最优秀的、能力强的。哎，怎么到你们班怎么都得是男班长？哎、你们班就没女班长吗？ 你别那么踩过自己的男友行吗？你也不能说他们就是不好那锅呀。 哎呦，你别跟我说了，就是不如你呗。 没那么说。 先说什么时候咱们去游泳去？ 妮儿， 不是泡温泉吗？得有游泳啊！ 温泉旁边有游泳啊！ 好吧， 那个带泳衣啊，上回你在门口买的多贵啊！ 是好几百。 你说你自己带一个不得了吗？ 我带那个也是上回在那门口买那个。 哎呀， 里边好潮啊。 这是温泉呀、啊、当然潮了。你要去麻将馆呢？ 你愿意泡哪个？30度的40度的？ 泡65度的吧，泡下去就醉了。 你泡药酒呢？你这 又不是泡脚，那么高的温度哪成啊。 行了行了行，下吧下吧。 哎，我们那位说了马上就来啊。 我那位也说马上来了。他俩也真是的，这点事还迟到，是不是？ 男的没法办。 哎，你看我这皮肤多好啊， 这那不就这一块皮肤好吗？ 哎呦，你看我脸这，这有点微微的红呢。哎呦， 选你在桑拿房待着来着，你是不是已经微醺了？ 哎，我那位来了。 我们那也进来了。 有这儿烟熏火燎的，不是那个什么，这雾气昭昭的。哎， 哪儿呢？ 炸！ 炸！ 啊！哎呀，哎呀，我跟你说。啊， 嗯，这是我闺蜜 啊。 哎，你转过身来，你别在水里玩这鱼了，知道你那招鱼。 哦、 哎，这是，哎， 啊， 真没想到， 啊、 他还说呢， 啊、 他说啊，说那个他们那先来了，说、 啊、 我这一回头、啊，你们俩还挺会开玩笑的。 哎、 我给你介绍一下， 你这自来熟、啊，你这跟谁都这样。 这是我男朋友，新认识男朋友，来来来。现在还在考验阶段。 你讨不讨厌？ 呦呦呦，干嘛呀？我这男朋友来了，你干嘛这么激动啊？脸都红了。 别在我这捣乱行吗？我要给你介绍一下，这个呢是我男朋友。 嗯，是男朋友可没有瞎认的。这是我男朋友。 这是我男朋友。这个泳衣还是他陪我买的。 他现在穿的泳衣是我给他买的。 他这拖鞋可是我买的， 他这毛巾 你公家的。 哎 哎， 你到底说，你说实话，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哎呀，那个是 一二呀二呀， 那个是这样的。 哪样啊？ 你是我女朋友啊，她也是啊。 什么 什么？ 这个朋友各位朋友，这是吧？ 好啊，你勾引我男朋友。 好啊，你又背着外边找一狐狸精。你有你这样的吗？你是勾朋友的人吗？ 我是。 你办这样的事儿？ 我办 你要知道我交男朋友的感情，还是你过来。 你承认你的半年。 哎呦，你给我喂鱼去吧，你一身的死皮， 你一身的死鱼。 哎，没我事儿了。 这件事还真是个实事儿。重庆这么一家温泉酒店里有两个女子打架，接到报警之后呢，民警赶到现场，经了解，原来两女子相约一起泡温泉，期间发现他们的男友竟然是同一人。 由于当时啊，这女孩情绪特别激动，警察说了，你先回去好好休息去，找时间坐下来，哎，和对方呢好好讨论分析这段感情。好吗？ 在此民警提示广大市民，朋友之间应该多一些真诚，少一点欺骗，面对感情问题一定要沉着冷静，千万不要采取暴力方式解决，否则得不偿失。 旁边的看客们也说了，为什么他们要两个女的打而不去打那个男的呢？ 是不是那池的鱼都让他们给糟践了？ 给我伤痕，女人何苦为难女人，我们一样为爱颠簸在红尘，我满怀委屈却记不起恨，女人何苦为难女人。 快乐事儿，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走进我们的小院里。小院里也是人来人往，趣事多多，欢迎您常来坐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 不爱的不得打扰，爱的不在怀抱，得到手的不需要，渴望拥有的得不到，不要倒不如说说笑笑，生活不要太多钞票，多了就会带来困扰。